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莲花池西路西三环到西四环由东向西，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双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相对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九七四，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欢迎光临娱乐最王牌。 我是已经被冻得有点哆里哆嗦的白洁。 今天风确实很大哈。所以我们要亲切地问候各位朋友，今天你还好吗？有没有被大风吹到？ 你冷吗？其实有的时候很简单的一句问候呢，其实会温暖到别人心，啊，你冷吗？你冻着了吗？ 对，而最近就是发现越来越能吃了，下午必须得加餐，不然的话这一天很难扛过去。 就是准备现在就是这个秋膘贴的差不多，准备过冬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昨天晚上就觉得说最近贴的秋膘有点太多了，因为戴着耳机就好像脸边的肉已经被挤出来，就去夜跑了一番，跑了0.5公里的时候腿就扭了。 然后今天为了补偿一下昨天这个受伤，今天又狂吃了一顿。 对对对，就是减肥是为了更好的吃。 可能对你来说还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什么呢？ 就是要，你是不是准备要冬眠了？ 我是属于动物的某一种。 最近又见不到你是吗？快。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好了，这里是由爱柯白洁在北京音乐广播为你带来的娱乐最王牌。 你们今天要好好的， 对，真的，2018年11月6号到了星期二，要特别提醒你们，如果说明天是立冬啊，就是冬天来到的话，今天就是秋天的最后一天了。 是的，一定要抓紧这个秋天的尾巴，抓紧时间去赏一下秋叶。 对，可以在供暖之前好好体会在屋子里面还要披着被子的感觉。好好的啊，自己交给了风。 Thank you. 前就读到或者说背到一些这个古诗词啊、一些很美的句子，比如说这个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嗯， 比如说这个碧云天黄叶地啊，就是秋天的景象呢总是美好，伴随着一些萧瑟，不过到现在终于要画上句号，明天就来到冬天了、 所以大家各位朋友准备好了吗？拿出你们的羽绒服了， 嗨、先把秋裤穿起来吧。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别老说自己扛冻。你知道我有一些家可能是从这个长江以南的 对 地区过来到北京生活的朋友，可能觉得是我特别扛冻。 对， 你看你们北方人一怎么着呢？我们冬天的时候什么光腿，根本连秋裤都不用穿。 对，其实就是在很年轻的时候，我觉得说秋裤对于我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一个东西。现在越来越发现说，不穿秋裤已经不行了， 对， 扛不过去这个冬天了。 是，不穿秋裤敢穿棉裤。所以跟美好的秋天说一声再见，让我们也迎来寒冷的冬天，但是却依然在内心保有温暖吧。 马上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Love Like This， 如此的爱送给你们。 对，冬天吃涮肉的好时候来了。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王牌推荐，看看我们今天为大家来推荐什么样子的娱乐大餐。 联络我们，找到白街 FM 就可以了。 王牌推荐， 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改编自百岁老人的真实人生。12月10日至11日，原创音乐剧《牵手》，用心诠释隽永爱情，带您走过波澜百年。 回到娱乐做王牌，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哎，首先看美剧《纸牌屋》第六季，其实也是最终一集，昨天开播了。这一季呢，就是扮演这个 Underwood 这个总统啊，这个演员哈，就是凯文·史派西啊、 正式退出了， 对，不演了。剧里面的设定就是基本上这种，就是要不然就是找不着了，要不就是 主角没了， 挂了啊。反正副总统其实就是他在里面这个妻子，就是克莱尔哈，克莱尔接任。但这一季呢，就是差不多也就是8集， 对， 各方面都给人一种草草了事的感觉。 哦，不看了，不看了。 觉得说好像很多美剧都是在第一季的时候演得特别精致， 虎头蛇尾， 对，第二季的时候就显得有点这个，好像有点重蹈覆辙的感觉。你看越狱就是 最好的，好像永远都是第一季， 是 大受好评的这些。今天还有一个剧啊，这是韩东君、杨子姗、苏青和蓝盈盈主演电视剧《原来你还在这里》，是在网络平台上线播出。 我觉得这名字特别有意思，原来你还在这里，你怎么老在这里？ 也不怕冷。 这部电视剧呢，改编自网络作家辛夷坞的现代感情小说 啊， 而且讲的是一对现代的都市男女从高中到社会之后一个漫长的情感历程。但是很有趣的一点是，这部电视剧在去年拍摄的时候，苏青和蓝盈盈没有那么火。 对， 一年之后，你看，苏青就火了，凭借的是《延禧攻略》里面那个比较惹人恨的尔晴的角色。 嗯， 蓝盈盈呢，也凭借着这个《演员的诞生》被大家所熟知。 嗯，另外剧中还有李兰迪、胡先熙扮演主角的《少年时代》，高胜元也出演了这部剧。 往日翩翩卷轻如耳面，与君初心遥许也相伴，凭相思爱寒夜漫漫，怎道情深却缘浅，心锁身停流光回他泪湿肩上，可知谁还贪恋这一世缱绻，几多情终化作痴缠，若是别离斩断牵绊，梦深处相望 有没有觉得很熟悉这个音乐？ 对，我刚才自己麦都没有开，就突然在这边这首歌。 关键你的声音已经从我这个麦传出去了。 应该是《延禧攻略》里的歌是吧？ 对，来自苏青《相望》。 嗯。 成空。 听这歌老觉得想，就是摸自己的后脑勺。 怎么了？ 你看，哎，怎么没有辫子？ 听这个歌，我总觉得说，好像已经马上要临近过年的时间了。 哦，真的， 对， 有那种大雪纷飞的感觉。 对，所以现在大家这个除了在听这首歌曲的同时，我们和大家推荐一些王牌推荐，也是有关于岁末年初的故事。 哎，真的是，因为到十一月了，你看这个岁末年初的感觉，其实也是越来越浓了， 是 吧？ 连明年的新春演出，现在都已经看上有这个排上日程的， 比如说 刘晓庆的话剧《风华绝代》新春贺岁版，2019年1月13号正式开始在保利剧院上演了。 看了一眼日历，当天应该是腊八啊，腊八这个其实这部话剧呢是刘晓庆来主演，是田沁鑫导演。 是的，2014年上映以来呢，其实这部剧创下了很多记录，票房也很好。而且刘晓庆这个角色就戏里戏外都是传奇， 真是他演那个赛金花， 对， 然后戏外的人生经历，刚才说的是传奇， 对， 最重要的是。总是能够演一些跟自己的年龄相差很远的角色，并且好像有的时候你几乎感觉没有什么太多的违和感啊。 对，恰巧是在腊八那天，不妨喝了腊八粥，然后去看话剧。 你什么意思？先暖和起来再去看，是吧？好，我们先推荐了一个戏剧，那接下来呢是一个音乐会吧？ 对，音乐方面的消息是，跨界钢琴家马克西姆将会在今年的12月9号工人体育馆举办他的音乐会了。主题叫做《丝路狂想2018马克西姆跨界钢琴演奏会》。 对，这个马克西姆呢，其实是出生在克罗地亚的，就是外表很帅气，造型又很时尚。而且身高居然据说有将近2米， 对，1米97。 对， 就是所有的少女们看过来，真的很帅气。 在想他那个琴得多高啊？ 可能是专门量身定做的， 所以其实他的音乐里面会融合了很多元素，流行啊、摇滚啊、电子啊这些。 对，他有一首很著名的钢琴曲叫做《野蜂飞舞》，然后他是说传奇之处在于他每秒弹奏16个键的高超技艺，就吸引了一大批粉丝。 好，说到马克西姆，大家自己去找来听吧，我们没带。 所以可以不妨去到现场感受一下，他的现场氛围还是不太一样的。他和其他的钢琴演奏家不一样的是，他很时尚。 是，而且我总觉得钢琴真的是乐器啊，所有的乐器里面真的是充满魅力的一个乐器。 我以后要是有孩子的话，一定要让他学会钢琴。 对，乐器之王嘛。黑白的琴键有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弹出人生的感觉啊，简单点的爱情表达就更简单了啊。 范逸臣 piano。 再见是那一年海的沙滩，浪花的缱绻，黑键是和你多日不见，弹指间海岸线，你的泪我的眼模糊天边，每个人心中都有架钢琴，尘封在回忆，任凭我只是你的插曲，在我爱到昨天，成全你改变，黑键是原谅我的原谅，好想再弹一遍，手指却只听见

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对，当这个季节结束，马上迎来新的一个季，就是冬天了。嗯，而且你会发现，天猫双十一现在其实也越来越近了，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很多人都打算好好犒劳一下，辛苦了一年了。 可不是嘛？啊，其实马上要说到的就是今年呢，我们这个天猫双十一的一个玩法哈。 嗯。 大家一定要听清楚了，因为真的是，我觉得大大的福利要派送。 对，今年很特别，就是天猫发放的购物津贴呢，统一采用每单满400元就立刻。克减50元的规则，可以跨店跨品类使用，还能和其他的红包优惠券叠加使用。 对，你准备好了吗？ 这个就比较划算了。 真的是啊，你看1号到7号，11月1号到7号，手机淘宝天猫搜索关键词理想之城，然后可以瓜分2.3亿红包。 哇，对，11月8号到10号呢，每天11点、13点、15点、19点和21点。这五个场的都会有分别有这个不同场次的红包雨，而且瓜分6000万。 嗯， 6000万， 这抢到就是真金白银。真的是， 对对对，所以今年这个天猫双十一还增加了心愿单、金钱树等等很多新种的玩法 啊， 邀请好友助力心愿值啊，互抢金叶子都能兑换红包。 总之就是各种抢红包就对了。 对对， 然后呢还有388家的品牌支持这个八八超级会员的叠加95折。 嗯， 这么多福利各位记住了吗？ 天猫双十一周年啊，更多的精彩才刚刚开始呢。但是我们其实今天除了说天猫双十一的这个事儿呢，还要预告一下下一周我们的有一个双十一剁手节的事儿， 也是个红包礼哈。 是， 对，刚才说的是天猫双十一十周年，更多的精彩请各位关注娱乐总台。 左左左左边左就右左手，生活就不用想太多。蹦蹦蹦蹦心动，睁开眼睛就记得当下的强烈。又是灵光一闪而过，牛顿也只苹果。我的念头不太啰嗦，现实间能如昨。请你不要到处勾勾，找个需要勾勾， 刚才我们其实想说的是我们的白给100块的那个红包雨也要在11月12号那天落下哈。 对，可能就是在11月11号那天呢，大家都已经开始纷纷剁手。11月12号那天呢，我们就帮大家来复活一点血。 对， 一点血。 对，小小的意思，大大的真诚啊。 你说听说听说你听谁说，跟着乱走脑红红。痛痛痛痛，扑通扑通，如果扑通不要随便拒绝。又是灵光一闪而过，牛顿也只苹果。 陆续关注这两天的娱乐最王牌，马上我们有这个海报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新的宣传片花就会跟大家见面。重点就是想要告诉你们，在11月12号那个星期一，一定要记得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共享我们现在已经解冻起来的那个3000现金红包。 对，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迪林的杰，只有你关注了我们的通道之后，才有可能进入到这个抢红包雨的环节。 是，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正常版呢，还是继续进行，继续累积，到那天呢，依然也会有线上派送啊。 不要到处 总结一下这两天的朋友圈呢，其实会有一个问题啊，很多的这个中国的网友啊，就是一些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他们 什么是 IG？ IG 对 ，IG 是什么？ 就是那个游戏，对不对？ 啊，是吗？ 啊，是我说错了吗？ 是，我现在已经落伍了吗？ 哎，哥， 怎么了？ 什么是爱科？ 啊 啊！很多的这个外国的网友在问一个问题，就是 Who is Chris？ 哦， 对 啊，这个我知道。 对，我们待会儿来说这事儿。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你在那边发出那样的惊呼声是什么意思？ 啊，原来是站队啊！早说呀！ 我都知道， 大家都是志同道合之人。每天晚上不打两把游戏都睡不着觉的那种。 你看，不要觉得我们就是这个年龄的人总是只知道什么 IQ IP 什么的啊， IG 我们也知道。 厉害了厉害了 厉害了。 嗯， 虽然他们的队友都是各种捡回来的， 捡回来的。 对，你看懂的人就一人就会知道说，啊，你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没关系，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事情是最近的这个文娱热点嘛。因为歌手吴亦凡，其实这个大家都知道，在没别的意思啊，那个刚才是语气词，他在国内是当红偶像，对吧？ 是的， 顶级的流量， 没错。 不过你要想放到这个欧美地区，肯定大家说不太熟， 就比较陌生嘛。而且前几天呢，就是在欧美的饭圈最热闹的一件事，大家都在问谁是吴亦凡。 对，事情其实要从欧美的歌手，就是这个 A 妹来开始说起了啊。其实前不久她和自己的男朋友，就是叫应该叫 Peter 是吧？ 嗯 ，Peter Davis。 对，分手了。 对 ，Peter Davis 是谁呢？就是要特别说一下这个综艺节目叫《周六夜现场》，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他是其中的助演常驻嘉宾。 嗯嗯，而且他把两个人分手的梗还放在了节目的宣传广告里面，这就让 A 妹的这个 fans 就好像不太开心。 是，所以呢，在上周六的时候 ，A 妹就发布了一首新歌叫《Thank You Next》。 嗯， 谢谢，下一位。 对，就是抬杠嘛。 对， 反正他们之前那有一些这个抬杠哈。这么说吧，就是对于欧美的粉丝来说呢，这个消息啊，就是他们分手这个消息的重磅的程度，大概相当于是鹿晗宣布恋情这个级别的啊。 嗯，炸了一番。 所以这首歌的关注度也很高嘛。 对，但是在欧美 iTunes 的音乐榜上，这首歌万众瞩目的新歌发布出来一天之内，居然只冲到了 iTunes 的第五位。前四位是谁呢？就是来自 Chris Wu。然后很多不明所以的欧美粉丝就一脸懵啊，就觉得说 Chris Wu 到底是谁啊？ 好吧， 他唱过什么呢？ 待会儿我们再来聊这事儿。先来听听这首歌。 Thank You Next， 来自 Ariana Grande。 Even almost got married, and for Pete I'm so thankful. Wish I could say thank you to Malcolm, 'cause he was an angel. One taught me love, one taught me patience, and one taught me pain. Now I'm so amazing to have loved and I've lost. That's not what I see. So look what I got, look what you taught me. 就是这首歌全部都被这个 Chris Wu 这个 给挤下去了， 他的歌给挤下去。对，所以这欧美的这个乐迷就表示说 Chris Wu 是不是用了机器人刷榜。当然吴亦凡的粉丝其实却表示说，我们没有这个非正常刷榜，成绩那都是真金白银打出来的。 我能说什么呢？ 欧美的这个乐迷可能不太理解，就是说他们习以为常的音乐消费，当然在这个国内可能会有一种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我们之前讲过，就是这种粉丝的这个支援，粉丝的应援嘛。 对对对，就在欧美饭圈和国内饭圈因为说 Chris Wu 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早就有人准备好了吴亦凡的生平简历和宣传物料，借势宣传了一波。就是一场看起来不太好看的闹剧，成了一番 Chris Wu 的免费宣传。 对，实际上其实东亚偶像闯美国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事儿，比如说两个月之前的蔡徐坤也是强势登陆了这个 iTunes 这个音乐榜，当时很多的美国的年轻的孩子也是目瞪口呆，当时也都在问一个问题，就是 Who's Kun？ 有趣的就是当时第二名也是 A 妹，这个巧了。 我们先得恭喜 Chris Wu 和这个 Kun 啊，他们能够有这样的好的成绩， 都是你的偶像啊。对，你在跟我分享说蔡徐坤现在是你的偶像。 我们如果节目里这么说，是要强势吸粉呢、啊？ 对对对，是的。 得让他先来上一期我们节目再说。话说回来，其实知名度虽然上去了，但是吴亦凡他在美国受众的心中，这个认知度呢可能会有一些偏差啊。 对， 其实咱们只是从音乐角度来说，专辑的制作水准可圈可点，这是没问题的，因为团队有很多欧美的制作人去保驾护航。 对对，但是国际范儿不代表说真正的出类拔萃，就是在国内人气和实力是可以分开， 是， 但是在欧美乐坛，这个地位和流量还是要有真正的实力来支撑的，只靠人气就显得有点底气不足啊。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欧美的这个歌迷问的可能不是说你是谁 ，Who are you， 而是你凭什么？我想 Chris Wu 要说的是凭我 hey, Help me down， 来自吴亦凡的这首中文版的歌曲 Help me down 送给你们。 微笑的样子很可爱，出现在我生命里是上帝安排，命运让你来到我心海，陪你到天涯海角从来不会徘徊，从不吝啬对你的宠爱，你回眸让我不能忘怀，聆听你话语我心跳加快，流言蜚语不予理睬，只要有你在一切 alright， 无论你需要什么我都会安排，你一通电话我就回来，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这样，但现在你的歌都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Now now now，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只想能陪在你身旁，你需要时候轻靠我肩膀，愿意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日出日落没不过你眼神，疼你爱你你就是我星辰，每夜翻山之前露出的天真，每个样子都让我为你沉沦，想象不到没有你每个清晨，未来还要一起数每个年轮， Now now now I really wanna love you down。 OK， 分别都是两首现在当下很弱的金曲分享给大家了啊。 对，一首来自 Ariana Grande 的 Thank You Next， 谢谢下一位，还有一首就是现在听到就是 Chris Wu 的 Help Me Down。 接下来我们的今天的百给一百块的正式的挑战还是要继续进行，今天是300现金红包。 是的，是的，是的。 稍后在我们的这个王牌新发现之后，我们再补出问题，看看最近艾克发现了什么。 关注一下身体记忆密码。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哥。今天想带大家去做一次全身体检，地址是在大石栏查尔胡同里。身体记忆诊所是一家不定期营业的游戏店，初衷呢是为了满足朋友们想定制属于自己身体记忆模型需求。来访者可以选择用自己的脚趾、手或者嘴唇等一些有记忆的身体部分进行现场取模。人的身体每天都处于变化当中，有些变化是缓慢形成的，有些变化是突然的。比如说，刚刚出生的婴儿有着稚嫩的小手，随着年龄的增长，小手长大了。成人之后呢，手的大小不再发生变化，但是他的经历开始丰富起来。你会想到第一次和喜欢的人牵手时候那种脸红心跳的感觉，或者是第一次握住属于自己的方向盘那种新奇激动。虽然手的变化不大，但是这些感觉呢会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体记忆和背后的故事。身体记忆就是把身体不同的部分复制下来，而且制作成有纪念意义的配饰或者摆件，然后把这一刻的自己永久地保存下来，希望若干年以后再看到它的时候会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和那个时候的自己。看到他们的推送，接诊的一位客人叫 Molly， 今年14岁了，如果按人的年纪来算已经算是高龄老人了。然后他的家人呢，为了保存他的记忆，用小手爪做了缩小版的模型，也算是对 Molly 最好的保存了。如果说你也对身体记忆的配饰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

曾经有过两次就是看别人现场唱这首歌的经历， 是 有一次满堂彩，就是大家如果都就是比如说啊， 嗯， 一块儿这个吃饭喝酒啊，很开心，然后 在 KTV 的时候， 对，然后有个人点唱这首歌，所有人都会觉得哇，很有意思啊。如果就是大家都很冷静，然后就看你在那边， 当你一答应，嘿，你就 大家都 好冷啊， 对，然后你在那边啊，来哟， 我跟你说这首歌 来的时候无声又无息啊，来哟，别人就会觉得。 好油腻啊， 他中的时候每一个人爱上又贪嗔，爱情它不是病。就在这个声音变得哀怨的时候，我们的导播传出来，就远处啊，真的是耳机里面很远的传出来一个声音，第一个占线， 然后我们就只能无奈的接通第二位朋友了。我们要点一下第一位朋友的名字， 他在干嘛？ 是天儿 啊，2017年9月关注我们的这个天儿 朋友啊，你在干嘛呢？ 错过多少？陈小春特别喜欢唱这种类型的歌，要不就是这种可苦的，我没那种命啊， 还有相依为命啊， 神啊救救我呀， 对， 要不就是像这种 禽流感菌。 好，我们今天的白给100块马上开始，看看今天第一位的朋友能否挑战成功。好了，已经在线上了，打个招呼吧。 Hello， 喂，好， 你好， 是天儿吗？ 你好，哦，有点不太清楚。 啊，请问怎么称呼啊？ 怎么称呼你？ 哦，叫我天 啊。 刚才不是占线吗？ 对，接通你的电话了是吧？后来 啊， 后来还是接通电话了是吗？哦， 我刚才打了一次是吗？ 哦，没有，我知道了，他是先，你是先， 哦，他打反了。 我们给出去是两个号码。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好吧，刚才那位朋友十月，你在哪里？ 对， 一位男生。 对，我们喊错名字了，不好意思啊，不是你 啊， 没事没事，你接电话了就好。那我们接下来开始今天的答题环节了。你现在知道我们在送多少吗 ？Hello， 今天我们 300。 对对对 对 对, 对，今天我们是300块钱的现金。 啊，别忘了也告诉你所有的好朋友们，在11月12号那天来一起瓜分共享我们的3000，好吗？3000的那个 红包 福利，好吗？嗯。 好嘞， 好，加油， 加油！来，第一题送分题， 请听题：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会在2018年10月到12月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和天桥剧场举行。这个参演剧目今天变了啊，《黑与白的证明》围绕一场凶杀案展开，是一个曲折跌宕的悬疑故事。请问这部剧是原创音乐剧吗？ 是吗？ 是。 哎，这就对了。 嗯 嗯。不要犹豫，嗯，好，接下来请听第二题，请问，缅甸的首都是仰光吗？是吗？ 是哪？ 仰光，仰光，缅甸的首都是不是仰光？是吗？ 是， 是不是？啊？ 是。 听上去，如果这题让我答，估计我也答错了。 对。但是，那2006年的时候，好像迁到了内比都。 这已经不是一道纯粹的地理题了，实证题， 对 吧？ 反正答错了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女生可能不太了解这一方面的消息。 你看有听友已经很快答来了，内比都，好吧。 啊， 但是我们 没事没事，我能答对就挺高兴的。 谢谢， 谢谢天儿， 好，谢谢天儿啊，我们 拜拜， 拜拜， 拜拜。 最近 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刚才没有接电话的那个十月，他现在非常激动地跑过来跟我们说，打给我呀，是吧？打给我，老白，刚才是我领导打来的，我不敢不接呀、啊，急死我了。 纷纷就会有很多朋友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接到这个领导的电话，然后错过我们的电话。 哎， 然后看来还是领导比较重要。 这么想，于是我们心里面 凉凉的。 不，我们觉得就是欣慰了很多、 哦、 啊，这毕竟是这么重要的事情，错过我们电话没关系、嗯、啊。工作重要，工作重要，赚钱要紧，赚钱 谢谢您接通了。 好，来看看我们接下来这一位是十月，终于这个功夫不负有心人、 啊、 我们还是把电话打给他了，来看看他的表现。Hello， Hi， Hello， Hello， 老白你好，你好，你好，艾克你好，不好意思啊， 没事， 老板来电话，我不敢不接。 对，那是我们重要还是老板重要？ 哎呀， 老白重要， 老白， 他就是，反正你也听不懂， 我不干了。 这跟媳妇儿和妈掉河里感觉是一样的。 十月，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我是摄影师。 摄影师哦、嗯、哦， 对， 所以这是你们的这个摄影机构的名字之前啊。 对。 OK。 所以我们下一回就拍照有地儿了，是吧？ 啊， 不要这么快就谈生意好了。啊，虽然我们现在 没问题， 是在送福利啊，但是 加油， 并不会影响我们正常的出题，所以要加油了。来，第一题，我们先从一个简单的题开始问起吧，好不好？请问高晓松在上大学的时候，曾经和老狼啊这些人组建了一个学生乐队，请问这个乐队是叫火药乐队吗？是吗？ 不是。 那叫什么呀？ 我不知道。 不要追问。 又忘了，青铜器乐队。 对， 我刚才本来想问一下，请问高晓松和老狼他们组的这个乐队是叫小狼乐队吗？ 我觉得我跟你说啊，这个我主要是我们是在北京做直播，我就很怕高晓松万一行走在路上听到我们的这一段，你知道吗？ 怎样？ 啊，火药乐队。 好，我们来看看第二题， 请听题，在科幻小说《三体》当中，警方在巴拿马运河运用了纳米绳切断了反派的游轮，请问啊，这个任务是叫做古筝计划吗？ 古筝计划是吗？ 不是吧？ 到底是不是？ 三体看过吗？ 没有。 那快给一个答案吧，3、2、1，请回答。 不是。 怎么可能啊、这个计划的任务的这个起这么一个雅致的名称，还真的是叫古筝计划。 对， 那 我的天哪！ 那如果我问你另外一题呢，你会不会答对？就是水泊梁山108将啊，有一位英雄被奸人下毒啊，就最后的结局啊，被奸人下毒，失足落水而死。请问他是卢俊义吗？是吗？ 不是。 等一下 啊！ 等一下啊！我再放一遍。 说大冬天的这种双重打击，心里万分的凉凉。 对，看来一个这个 没事。 哎，很多人都说啊，好喜欢这个小哥哥啊。 哦，声音听起来很清澈， 头像看起来也很帅气。 对对对对， 摄影 师老板你特别帅，老板你特别帅，你相信我是摄影师。 那行，我下次去找你这个拍照片，好不好？ OK， 没问题。 把脸再修得大一点，可以把他和另外一个卡通人物 P 在一起。 对， 八四光年。 谢谢。 其实就像我的搭档，其实你们去了都图都不用修。 不用修 。 是吧？谢谢艾哥。 反正也只能拍背影。 没有，你们特别帅，特别漂亮。 谢谢你。 好啦，听到你的声音真的很开心，十月。 OK， 我们稍后还会有9.9元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谢谢。 我们有的听友到小区楼下，担心会选上自己，一直不下车，还在车上听节目。 哎呀，不听了就不回家吃饭，中泥。 就是这个不开心了吗？ 嗯哦。 然后不跟你玩了那个意思，不跟你玩了。嗯， 别这样啊，我们还是好朋友的。 对， 说不定下一回就是你呢。 小女孩就喜欢这样的表达，不跟你玩了啊。那比如说你去喜欢别的小女孩吧。 对对，还有另外一个朋友， 怎样？ 发来信息说，老白，我在等你的铃铃哦。 我希望下次有机会，大家加油， 加油。 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音乐题了，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准备好你们的手机对话框，对话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地灵的节。今天的音乐题同样是很简单的。 对，因为其实在里面也是有这个季节性嘛。 嗯， 好吧，然后所以我们在今天秋天的最后啊，深秋时节选了这样的一首歌，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老歌。 嗯， 我们让大家回答歌名好不好？ 好。 嗯， 回答歌名就好了。三二一，准备好你的手机了吗？ 准备好手机了吗？一二三， 你够了。 对话框准备对话到哪里？你再跟大家说一下。 对话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就可以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现在开始了。 三二一。失恋了。 翻山楼动云内， 做人要善良，老白。 这个不太能迷惑大家吧？ 对，这首歌太熟悉了，就是可能很多朋友去了 KTV 都想点播一首这样的苦情情歌来表达自己的心声， 或者心里面想念的那个人，尤其在这样的深秋时节哈、啊。赶紧把答案发来吧。 点不燃你心中那盏灯，就在大风的夜，我等了又等。悬空的心总在星光中翻滚，坠落一杯满满清晨。忘不了梦里轻轻一吻，就在热闹的街，我向前狂奔。期盼的眼终于溢出了泪痕，装满一碗浓浓情深。我不是一个爱过就算的人，爱过的每一刹那都是我永恒。哪怕风越吹越冷，哪怕爱情有伤痕，你还是我最思念的人。我不是一个爱过就算的人，只希望有个诚恳无悔的过程。哪怕你永远不能，就算我孤注一生，也不介意在你眼眸里自焚。在热闹的街，我向前狂奔。哦，期盼的眼终于溢出了泪痕，装满一碗浓浓情深。我不是一个爱过就算的人，爱过的每一刹那都是我永恒。哪怕风越吹越冷，哪怕爱情有伤痕，你还是我最思念的人。我不是一个爱过就算的人，只希望有个诚恳无悔的过程。哪怕你永远不能，就算我孤注一生，也不介意在你眼眸里自焚。一个爱过就算的人，爱过的每一刹那都是我永恒。哪怕风越吹越冷，哪怕爱情有伤痕，你还是我最思念的人。我不是一个爱过就算的人，只希望有个诚恳无悔的过程。永远不能，就算我孤注一生，也不介意在你眼眸里自 我特别喜欢看大家回复歌名，每次都回复几个字，好熟悉。 对，但是就是想不起来什么名字。还有 这不是歌名，对对对，好熟悉的旋律，就是想不起来。 还有朋友就是因为可能受到你刚一开始那个诱导，就是说啊，很有季节性，然后大约在冬季。 秋天还没有结束呢，明天还有人受影响发来爱在深秋的，发来这个什么什么秋天 兰花纸， 这个跟秋天有什么关系？秋天不回来的啊。 对，还有深秋的黎明， 秋雁秋意浓， 等等等等 之类的。 你们答错了。 好，马上我们公布正确答案。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好，我们要来揭晓今天的正确答案了。这首歌是什么歌呢？ 是来自李克勤版本的《月半小夜曲》。 难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似这月圆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 觉得特别遗憾的是，很多人其实基本上猜对这首歌，但是呢写错了一个字。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都要把这首歌写成了夜半小夜曲。 对，季星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是知道这个这首歌叫什么名字的，但是他发来第一遍信息有点像惊悚片，就是写半小夜曲。 输入法害的，这都是 仍然已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音似诉在跳动，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会意分手，似这月圆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会要分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似这月圆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 很好听的歌，李克勤月半小夜曲。今天发来答案最快的一位， 恭喜 Gary终于赢了一次。 对，他应该是来自广东的， 对对对对， 网友， 对，很擅长这个广东话。 咱们俩说的是哪儿的方言？反正恭喜你，这是第一个发来正确答案的。 对，我们还要陆续公布一下后面四位，分别是十月，刚才我们连线那位朋友，还有唧唧如律令，还有 Larry， 以及我们的 Summer 老朋友了。 对，恭喜啊、五位啊！当然只有一位，第一位发来的 Gary 会获得小红包。中间我们会再用这个幸运者的方式再选一位。It was dark.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桥，机场高速东直门桥到大山桥，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每天最安静的时间， 音乐素描。 说的不对啊，不是、嗯、是我们每天最安静的时候。 稍微要平心静气， 我们在节目里，对 对，显得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另外一番气质， 另外一番气质， 对， 感觉要换一身衣服出来啊， 不再那么那个乐呵了。 好好好，我之前有朋友，自己的朋友听我这一段说、嗯、啊，你怎么这么老派？ 会显得你比较稳重一点啊，因为就是在6:30之前你是白三岁啊，6:30以后你终于长大了。 不，这才是真的我 哦、嗯， 你们懂的，就是很发自内心的要和你们分享我们喜欢的文字啊、嗯、因为其实今天的这段文字呢，我其实原版在看就是原作的时候、嗯、其实没有那么认真的把它标记下来，就没有那么印象那么深啊、嗯、 是因为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看过他的很多作品，觉得说他很擅长写一些悬疑类的小说，怎么会想到另外一个题材写一间构建一个时间可以停止的杂货店。 其实整个作品我不说影视剧啊，就只是看书、嗯、看完以后心里面会有一种好像被敲打着的温暖、 嗯、 那个温暖不是说你好像一下就觉得很暖和、这个结局非常的光明，而是说你也觉得说人生确实是如此，逝去的不能再重来，但是呢似乎在你失去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另外一种情绪在一直相随、 对，我看过有很多朋友就是看完这本书最后一页合上书那一刻的书评说，就好像有一个老人家的手抚摸了一下你的额头。 哎呦，说的我快流眼泪。 哎呦， 那个老人的手可能是你的祖辈、啊、对，温暖了一下你。好，我们今天的这段文字是这么写的。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不是因为某些具体的原因而断绝，不，即使表面上有某种原因，其实是因为彼此的心已经不在一起，事后才牵强附会的找这些借口、因为如果彼此的心没有分开，当发生可能会导致彼此关系断绝的事态的时候，某一方就会主动修复。 之所以没有人注重修复，那就是因为彼此的心已经不在一起了，就好像眼看着船要沉了，仍然在一旁袖手旁观。好了，这一段文字是来自于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店。 马上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容祖儿重生，也是其中的原声曲。 别忘了回复打卡到白街 FM 收到今天的文字和图片。 如果有天可以让你选择人生重来或继续，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最后会是真情或假意，我希望从蓝天到明里，所有你想要的都别随风去，告诉我吧，别再沉默如谜，聚散随意，像红尘来去，告诉你吧，我也曾面临着难题，而你现在看到的是你。 现重来或继续，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最后会是真情或假意，我希望从蓝天到明里，所有你想要的都别随风去， 一条评论逗乐了我们。要念吗？ 他说就是在听你的节目，现在上个 toilet 还能被扎心，防不胜防。 就说去个洗手间就完了， 厕所 大家知道什么。 就是突然间觉得说现在可能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在去吃饭的路上，说这个词儿是不太好吧。 这几件事不要连在一块说。 好的好的。 我们现在正在接受打卡，发打卡两个字收到今天的文字和图片。 联络我们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连的杰。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主播私房歌。昨天艾克已经输过一局了，今天他是否能扳回一城呢？ 防不胜防。 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影山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手机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影山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主播私房歌。 好，今天从艾科首先开始来推荐自己的歌曲。 今天准备的第一首歌曲可能大家也不是很喜欢，因为同样也是一个听起来比较小众的歌曲，是来自一个乐队叫做老板娘与酒客。然后他这首歌曲是2016年的歌曲，然后吉利在乾元恩寺喝丢了。 什么意思？ 就是感觉喝丢了，就你别管他在哪儿，反正就喝丢了， 断片了， 这重点。就是很适合跑步的时候或者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来聆听的一首歌。 别跑步和行驶的时候都别喝断片好吧。只要记得给我们打分，1到10分你觉得这首歌你应该给几分啊？ 节奏不错的一首歌。 你带领着酒瓶在东桥上旋转， 朋友们都走了，他一个人在歌唱，吉利他举起了石头，变成了会飞的鱼。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每当它从你心头掠过。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想起那从前的故事。就期待着一场意外，再也没人跳舞，也不会有人失败。 春天终于消失在一颗流星的面前，吉利他张开了双手，变成了会飞的鱼。 不少朋友在打卡当中看到了一位 Lu， 老朋友了，2017年关注我们的说打卡被拉去全职工作 啊 啊，可是之前可能不是全职在上班，然后他说快3个月没听，终于解放了，嘿呀，亲 戚，恭喜恭喜啊！ 你知道我特别希望我们就是一家这个解忧杂货店的那个感觉， 对， 当然那个店最后消失了，我希望我们哎永远就是在这儿，大家一过段时间可能忙了、啊、然后没听啊，哎打开收音机突然一发现哎还在 啊，对，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环节完全是释放给大家，让大家就倾吐今天一整天的心情， 对，其实哪天我不在了，但是你们在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发现好像感觉我还在的样子， 你去哪儿、啊、去楼下超市吗？ 我明明讲的是一个恐怖片。你这个歌有这种感觉 哦，这歌不是刚才我看到有朋友评论，我觉得还挺在理的，说听着声绝对是半斤以上。 哦，是这意思、啊、 对、 哦、 半斤了， 我在想说听这个女主唱的声音听着怎么也得半吨以上。老喝嘛，哎，这不开玩笑啊、 哦、 这歌你 伤身伤身， 分数打分下来综合得分不高， 嗯 已经有他有打4分的 哦，这个看来就对这种曲风不是很在意， 酒精过敏都是， 对对对，昨天我是在路上刚好夜跑的时候听到了这首歌，我觉得旋律还不错， 嗯， 推荐给大家， 扣6分给男歌手， 就意思说女歌手还不错了，是这个 OK 不知道理解不了，但是这首歌平均得分只有6分， 嗯， 7分最多了，不能再多了，嗯， 希望这首歌曲你们能够喜欢，如果要是喜欢的话可以稍后关注一下白金 FM 的平台，然后有今天的歌单抛上来、 嗯、 那么第二首歌曲是来自我非常非常非常熟悉的一支乐队，叫 Jay Clifford、 嗯、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好好好，这首歌又会是几分呢，我们期待一下啊，先来听这首歌1到10分，你们给几分。 On the train from Jackson to Chicago Providence is yet to be revealedStanding on the platform by my window Soon you will be swallowed by the fields Sudden blur of trees, a sudden blur of trees Rushing through the delta veins On the train from Jackson to Chicago Licking all the wounds that never healed Turn around, turn around Now you're at the end of the lineDon't look down, don't look down You're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You're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Every day the shadow of my father Is painted on the walls and on the floors It stretches out across the open waterAnd crashes on the sandy eastern shores Searching in the dark, searching in the dark Looking for a clue to what's been lost Now I see the shadow of my father On the shoulders of the one that came before turn around Now you're at the end of the line Don't look downDon't look down You're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You're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我先说清楚啊、 嗯、 不能为了自己非要唱歌然后故意选这种大家就是你觉得大家会不太喜欢的歌 哦，你的意思是觉得说我现在想唱歌、哦、是这意思吗？ 我误会你了、 哦、 可能是我想多了， 当然想唱歌了， 可是我还没想错是吧？ 开玩笑的，开玩笑、啊，因为这两首歌我真的是非常喜欢，尤其是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他们这个乐队整张专辑我都很喜欢，但是因为太小众了，所以你可能去到各大音像店都已经找不到他们 CD。 嗯，所以你这歌第二首歌，我觉得选的还是大家比较喜欢的那个路子，嗯、虽然也有可能有朋友不喜欢。但是最后得到的分数有8分、嗯、 谢谢各位，每次那个什么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会给我一种感觉，就想起我爸了 啊，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是站在爸爸的肩头、啊、那种感觉，小时候 像一线的单车一样啊，如海而浮在爸爸的肩膀的感觉、嗯、Don't look down Don't look down You're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You're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看起来我是赢定了， 嗯 嗯， 所以你今天要分享两首歌曲，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吗？ 也不是， 有一位是还不错了。 OK， 但是会重新去放一下，那个感觉不一样啊。 嗯， 其实每首歌不一定就是一定是所有人都不喜欢。比如说刚才你那首，老板娘和酒客那首歌，很多人说，哎，我听了以后，果断去搜了歌手，关注了。 嗯，还不错。 对， 那首歌曲的这个海报也是很风趣。 对，那有一些歌手的属于全球范围之内的这个知名的咖啡馆和酒吧歌手，不是说他在咖啡馆和酒吧唱歌，是说他的歌大量的被在一些咖啡厅啊，在一些比较 lounge bar 什么的播放。他是 Norah Jones， Turn Me On。 Like a flower， 这首歌你会给几分？ Waiting to bloom like a light bulb。In a dark room, I'm just sitting here waiting for you to come on home and turn me on. Like the desert, waiting.Like a school kid waiting for the spring. I'm just sitting here waiting for you to come on home and turn me on. My poor heart, it's been.Some fresh ice cubes. I'm just sitting here waiting for you to come on home and turn.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好吧，刚才的这首歌分数也不高，虽然大家有可能还挺喜欢的，最后的得分是七分。 对，有朋友觉得说你这首歌曲是我刚才那首歌的升级，刚才那一首歌可能听起来像喝了一个二锅头，但是听你那首歌像喝了一杯红酒。 不对， 嗯， 刚才你那首歌像是一群人一起喝 二锅头。 对，刚才我放的那首是两个人喝 啊，浪漫了哟。 最后要听到的这首歌，我为什么今天会选播这首？如果还有明天，它不仅是三人的跨时空的这个一个对唱，致敬的一个曾经的老前辈啊，就是信乐团的阿信，当时致敬的那个，薛岳。然后，更重要的是，它是曾经励志过很多人的一首歌啊。但是，有可能你当时听和现在听的感觉不一样。 我有看不开的时候，总有冷落自己的举动。但是我一定会提醒自己，如果还有明天。我们都有伤心的时候，从不在乎这种感受，但是我要把我每次感动，如果还有明天。如果还有明天，